you 凭那个私人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了点清了海，因为一个先生银衣子啊，银衣子的爷是银三亭老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亭，他银三亭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四十妹，那么有些呢银衣子呢又跟杨振勇。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长个一级。那么上山云第二个先生蒋云喜，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得嘎的。那么蒋云喜嘎把了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你明白的。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让上山云自个来改吧，我把搞不清爽了。你两家的唱头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水曲。杨乃武三八彩，今朝日里向银鼓堂破气四间。今朝夜里向两家的密室当中碰头。现在杨乃武一口只看见个三八彩在响鼓楼里，都神得闷声不响。立刻来当，让我上去捐一声。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是杨乃武。 兄，小白菜已经上了的，杨乃武啊。你对我操作啊，那够当的，说明身体一般。哎， 不错，再来，再丢到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坐。 休， 这是杨乃武离场四个座，三不彩，离别四别，离都不离，彩都不彩。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小白菜的浪口。 哎，你不想了，啥奇怪？听说小白菜还为了接触两只铁眼睛，盯到子那杨乃武的浪吗？ 眼光把眼光碰断。虽然这些辰光没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闲话啦。 Thank you. 中 也不是 他比妈妈生生心中亲 新娘黑死几心 观众对我的炽热的欢爱，谢谢。 好聚不散百家宴，但不及你八口大合。今朝不是请不得戏弄队来不行，去进戏弄队，只看见勾把轻松，林荫泄露，一个人只觉着心旷神怡。哎。十三里，耳朵边浪下传得来一个人，轰隆隆隆隆隆，带三弟的声音。少爷讲，要先十三号，落落街道，先弄带带三弟，大家去看看了。说是个的声音一大路追过来，只看见每栋一片光然，光浪居中一座中塔，中塔的石阶浪下坐下一个人，神丹之徒。一笼子眼睛不隆隆隆隆，带一群鸭声声。哎呦，各个人的长相，这里带出来的三医生，真是天壤之别。各个人长得破得嘞，一容不美，不修时尚，一看就晓得鸦片剧。哎，那边口口里人没上得别家。第三大爷是哥哥一早三爷带的龙虎人气三家日是行军人刚入四中你没呼吸并来带的这样一水好三爷我也听不那一出亚生人在办所以这一大的门子们来的让此二行听第三一个把女性三弟是个圣街上的啥的，得得得，些身上的，因为得得，一水好生意，人家不离个要害，这里省三喜儿。每年提来规矩，大家上来，得生意，随时播种，叮叮眼睛们老等一些，有个神农也大家上来唱大歌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生意队伍。辛苦子半年，哎呀，苦苦的了。门里不知还有几个听靠的，定定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张开来对门里一看，啊，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功夫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唉声叹气，费家是看了那种样子，心里想说的是啥个理的？自然又是好生意，不应该欣赏一日望日。那么别再，今在肌肉这一我一个听卡，我不好意，帮帮那忙，碰碰那啥。谁身在袋袋里向，从袋袋里向剩余的零碎物事，统统摸出来，往里边浪个只藤边里向躲起。我来与你开一封杀，哇！刺啷啷啷啷，哎呦！咚一咚的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耳腔耳朵过去，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但是眼睛睁得像汤炉子那头，跌跌正正，天天眼开。一看，哎呦！ 妈妈家哥哥五六个养的，后生一代五六个上个日生来，带起女来一看嘛，这可见四方门前两岸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扬扬的小伙子，一看就晓得富家子弟，心里想顾家。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带不唱了，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喏，就在那里边。记得一只忙中闺蜜一只在家里一里细致的方向围高地去一口门、这口气心里勾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几个她呀，姑娘李通三的那样子可不听上，但是正宫一张冷酷我是没听上。这口气里身上下再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成了母啊，正往下一双裤袜子，一两的抖鼻子，为了门前试一下拎着两张袋袋，试了个姿势，哎，四个字能的变化，上个字念弄动字天亮。这可见各位姑娘越追越紧，越追越紧，追得紧，扣得紧，反正是带了一张鼻孔一扣的。反正是中档子飞到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那可里三脚不用风云依然，黑发鼻子美丽大光，迷失大火没啥黑道，红八斗车十分不让，微微的眉毛心月相仿，高高的亮开阔的印堂，你被欺负了视若光芒，西用个智人西八个马上，亮耳夫妇冷酷玉阳，这像车边细哈地上倒霉的黑布，还有四个字叫哇能有光，身在缅甸样样是道，念路平定就无提高，这盖一层泥土高一层泥山，浑身有彩还有名堂，这上一份特许当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上有最棒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你比方，谁是马国比那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了神人那个比浪哦，北庄是你们来人苦姑娘但是你好各位姑娘的先后子我也肯摆了啦，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哎啥子话姑娘不来听看的，姑娘一改的听看不止路到位的买出来的，为何一个银秋子大家随地二手反正的身上下插个啥色等都一样随地二手不等大家知道，开车银秋子给张张这马正是张张上下一个水突然子我不买马公去水却撇得个外公娘，这可几个外公娘聚在银秋子里下，我够八字擦一擦开够往上够八字往下一放，够背都是牡丹树底下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天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奶奶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场， 真的。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呢。 啊，是吗？ 嘿，毕业生的北郊市科技岗位东亚国家直播。东亚科技的北郊市哈国家惊讶的。少姐，给个少男玩，龙体样子。那个观众才是肺腑最正。哎呀，各位听客，恁个女裙，恁个英俊，恁个潇洒，恁个大方家，分。 唱一段什么呀？ 啊，呀，大嫂子心态不咋子，刚刚是讲有点失态了，不好意思。二叔，那我就唱一段《黛玉悲秋》吧。 哎，好。我说诸位。

一个没听上呀。哎呀，不理玩一个他死一个他们，我用脑袋一滴汤都在。现在一听不懂他什么有种，他不他一点力气都是他，放命放心谁是他，为人你的他嘞我懂他。所以骂一声祝贵是你自由，你们情理有的最渣渣，后世有种他不他，一味放飞没谁渣，因而我淡的我欲动家。说这轻微你不得打，重要的谁是李秀花，方是方飞来西龙后人相信我写记下来，说不讲明莫怪我写记也大了 啊，弄了办事的呀。哦，上帝分怒咋非要干了吧，我不得奇怪崔公娘 ¡Suscríbete al canal! 差不多是呀，我的胃还就当来。 侬唱得动啦？ 胃也唱得蛮好。搿么哪今朝娘面孔啊？我不要泡泡的用场子。哟，彩萍，叔叔再不见面，莫怪我将你送到夫人那里送送这搭，方向我现在心头之恨。 哟，现在整个官好在，一怒我。老的夫人大姐知道，个夫人大姐来不在三桥上拍回呀，夫人讲立个呀，那哪吃得些？孩子，今在来办事了，别太跟三五七七是又在妄言。孩子，放手吧。那么阿爷跟你讲，三桥来个不是本人呀，东阳方清呀，哦，实际上什么，不是彩屏各种志刚。今在这是也放手，阿爷那掏子上想掏出。还有什么在三桥之里向自个还得出一个套子来？你得出个套子的，不能够冒用了石刚生的套。这个三桥的谁是个地区呀？哟，姐姐，说个花园中这个他那谁是？ 谁呀？ 他呀。 三个风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的前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空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

天呀、叫声东雨妹，你听见你也大姐成婚配，万一日做红梅做红梅莫迟疑，终身大事谁安心，大姐带我去你好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想无偏我这身体，小村土里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 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你出来。 你看。